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28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9，重阳节，北京有雾，16度到1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学习宣传贯彻党的19大精神，审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加强和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若干规定和中共中央政治局贯彻落实中央8项规定的实施细则。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新华社全文播发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李克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机关团体建设楼堂馆所管理条例。 习近平主席特使张高丽出席泰国国王普密蓬葬礼仪式。 解放军代表热议习近平在军队领导干部会议上的重要讲话。 十九大代表回到基层，把十九大精神和思想分享给身边群众。 今年前9个月，工业企业利润增速加快，全国税收收入增长，凸显经济向好态势。 以下是详细内容。 央广消息，19届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学习宣传贯彻党的19大精神，审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加强和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若干规定和中共中央政治局贯彻落实中央8项规定的实施细则。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强调，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从根本上关乎党和国家前途命运，关乎人民根本利益。加强和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全党共同的政治责任，首先是中央领导层的政治责任。中央政治局要带头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严格遵守党章和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全面落实党的19大关于加强和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各项要求，自觉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履行职责、开展工作，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作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的地位，凝聚全党意志，激发全国各族人民充满信心，朝着实现2100年奋斗目标，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会议一致同意中央政治局关于加强和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若干规定，中央政治局全体同志要牢固树立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主动将重大问题报请党中央研究，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并及时报告落实的重要进展。要带头执行党的干部政策，结合分管工作，负责任地向党中央推荐干部。要对党忠诚老实，自觉同违反党章、破坏党的纪律、危害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和团结统一的言行做斗争，认真履行所分管部门领域或所在地区的全面从严治党责任。要坚持每年向党中央和总书记书面述职，要严格遵守有关宣传报道的规定。中央书记处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国务院党组、全国政协党组、最高人民法院党组、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每年向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央政治局报告工作。会议认为，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贯彻执行中央8项规定是关系我们党会不会脱离群众、能不能长期执政、能不能很好履行执政使命的大问题。党的19大对持之以恒正风肃纪作出新部署，我们必须坚持以上率下，巩固和拓展落实中央8项规定精神成果，坚持不懈改作风转作风，让党的作风全面好起来，确保党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会议指出，修订后的实施细则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党的19大对党的作风建设的新部署新要求，坚持问题导向， 根据这几年中央八项规定实施过程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着重对改进调查研究、精简会议活动、精简文件简报、规范出访活动、改进新闻报道、例行勤俭节约等方面内容做了进一步规范细化和完善，更加切合工作实际，增强了指导性和操作性。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要带头弘扬党的优良作风，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为全党作出表率。 会议强调，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全党全国的首要政治任务，要把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思想统一到党的十九大精神上来，把力量凝聚到实现党的十九大确定的各项任务上来，要引导广大干部群众认真研读党的十九大报告和党章，准确领会把握党的十九大精神的思想精髓核心要义，原原本本、原汁原味儿学习好党的十九大精神。要在全面系统的基础上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把着力点聚焦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上，聚焦到五年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和发生历史性变革上，聚焦到做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等重大论断的深远影响上，聚焦到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的重大决策部署上，聚焦到习近平总书记是全党拥护、人民爱戴、当之无愧的党的领袖上。会议强调，要把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作为党的理论武装工作的重点任务，面向全体党员开展多形式、分层次、全覆盖的学习培训，要把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作为党校、干部学院、行政学院教育培训的必修课，作为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和课堂教学的重要内容，要组织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活动，注重宣传各地区各部门学习贯彻的具体举措和实际行动，注重反映基层干部群众学习贯彻的典型事迹和良好风貌，广泛吸引干部群众积极参与，在全社会形成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浓厚氛围。要加强对外宣传，针对国际社会关切，积极宣介党的十九大精神。会议指出，要组织开展集中宣讲活动，推动党的十九大精神进企业、进农村、进机关、进校园、进社区、进军营、进网站。领导干部要带头学、带头讲、带头干，把党的十九大精神讲清楚、讲明白，让老百姓听得懂、能领会、可落实，推动党的理论创新成果走进群众，凝聚党心民心，扩大社会共识。会议强调，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要推动全党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要大力弘扬马克思主义学风，切实提高推动发展解决问题的能力，坚定自觉地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央广消息，新华社昨天授权全文播发习近平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代表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作的题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报告。报告共分十三个部分：一、过去五年的工作和历史性变革；二、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基本方略；四、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五、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六、健全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七、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八、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九、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十、坚持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面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十一，坚持一国两制，推进祖国统一。十二，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十三，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 央广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刊发《面向新时代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党的十九大报告诞生记。2016年10月，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决定，2017年下半年召开党的十九大。2017年1月13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党的十九大文件起草组第一次全体会议，宣布党中央关于成立党的十九大文件起草组的决定。文件起草组由习近平总书记担任组长，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同志任副组长。5月9日，报告框架方案呈报文件起草组第三次全体会议。6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文件起草组第四次全体会议，强调要继续在提出新思想、新观点、新举措上下功夫，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国内和国际等的结合上进行思考，得出科学准确的结论。7月13日至24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主持召开两次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和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党的十九大报告稿。报告起草工作从一开始就对调研工作高度重视，并做出了专项部署。截止到8月25日，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党的十九大报告征求意见稿的意见和建议按期全部返回，共计征求4700余人的意见，收到书面反馈材料总计118份，中央领导同志和党内老同志反馈意见33份。8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座谈会，当面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领导人和无党派人士对党的十九大报告征求意见稿的意见。10月11日，党的十八届七中全会召开，文件起草组全体同志认真听取全会中委10个分组和中纪委4个分组关于报告的讨论发言，连夜召开工作会议，逐条研究修改意见，提出吸纳建议。10月14日，党的十八届七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表决通过党的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向党的十九大的报告草案。10月18日，党的十九大开幕会上，这份凝结了全党智慧和心血的报告摆在了2300多名代表和特邀代表的面前。10月24日上午，北京人民大会堂，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会在这里举行，经久不息的掌声中，党的十九大报告通过。 新华社消息，习近平同志2017年10月18号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做的报告，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新华社消息，为了帮助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中央有关方面组织编写了《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十九大报告辅导百问》《十九大党章修正案学习问答》学习辅导读物，近日由人民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学习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社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机关团体建设楼堂馆所管理条例自2017年12月1号起施行，1988年9月22号发布施行的楼堂馆所建设管理暂行条例同时废止。 新华社消息，当地时间26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特使、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在泰国曼谷出席泰国国王普密蓬葬礼仪式。张高丽表达了中方对普密蓬国王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对哇吉拉隆功国王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代表习近平主席欢迎国王加冕后早日访华。哇吉拉隆功国王感谢习近平主席派张高丽来参加葬礼仪式，请张高丽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并表示曾多次访华，愿在方便时再次往访。昨天张高丽在会见泰国副总理宋吉时，再次表达中方对普密蓬国王逝世的沉痛哀悼。他说， 中方高度重视发展对泰关系，视泰为周边外交优先方向，愿同泰方携手努力，进一步加强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推动中泰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发展。张高丽说，中国共产党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闭幕，我们将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锐意进取，埋头苦干，不断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前进。相信19大后中国的发展将为泰国发展和中泰关系带来新机遇。宋吉说，泰方热烈祝贺中共19大胜利召开，将坚定不移同中方深化战略合作，加强东部经济走廊与一带一路建设对接，推动两国关系不断深入发展。 新华社消息，昨晚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应约与美国商务部长罗斯通话，双方就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有关经济成果准备工作、中美经贸关系相关议题等深入交换了意见。 26号下午，习近平主席亲切会见出席党的19大的军队代表，并在军队领导干部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在代表中迅速引起热烈反响，进一步激发了大家投身强军实践的干劲和热情。央广记者陈鑫、穆亮龙、周雨婷报道。 习主席在讲话中总结上一届中央军委主要工作时指出，5年来中央军委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恢复了一些带根本性的东西。19大代表、海军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陈学斌： 这5年我们党以极大的政治决心和政治勇气弘扬了新风正气，焕发了生机活力。习主席在危难中挽救了党和军队，这一刻骨铭心的转变需要我们倍加珍惜。在实际工作中必须坚持从严管党治党，坚持依法从严治军带兵，为实现强军目标提供优质政治生态，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习主席强调，要根据党的19大精神筹划好明年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工作。19大代表、火箭军某基地政委汪立平： 作为火箭军部队来讲，是习主席格外看重特别关注的一支重点建设部队，我们一定按照主席的要求精心组织，严格要求把各项重大任务完成好。还有一个就是要筹划好明年的工作，坚持问题导向，要具体化、精细化。我们对建设世界一流战略军种是充满信心。 习主席要求全军官兵只争朝夕，紧抓快干，确保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19大代表、北京卫戍区司令王春宁： 我们担负着保卫党中央、中央军委和维护首都安全稳定的神圣职责，我们要在绝对忠诚、坚定维护核心、坚决维护和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上，要走在前列，圆满完成以警卫执勤为中心的各项任务，让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放心。 习主席强调，要在推动工作建筑行动上取得实效。19大代表、空军某部无人机飞行员李浩： 习主席的讲话对我们激励特别大，我50多岁，我现在还感觉有一种热血冲动的那种感觉，听完都想这个，哎呀，准备都立马想和我们战友们一块把这个装备搞好，在未来的作战中不仅把它飞好，而且把它战法研究好，在体系作战中发挥它的优势。 党的19大闭幕后，代表们陆续返回到各自的岗位，他们来到群众身边，第一时间将冒着热气的19大精神和大家一起分享，并结合工作实际共同探讨发展新思路。 在19大报告也写得很清楚，政府肯定要统一。 一大早刚从北京回到廊坊的19大代表、河北省煤机清洁能源技术产业研究院院长李金来就来到廊坊市万庄镇艾家坞村，和村民分享19大精神，并结合村里正在推进的煤改气工程，向百姓讲述保卫蓝天、全民参与的责任和意义。 跟老百姓啊，就宣传一下我们推广煤改气、煤给电这个意义，对我们老百姓到底有什么好处？通过我们交流呢，老百姓是解除了心里的这种疙瘩。 中午12点半，19大代表、太原钢铁集团不锈冷轧厂连轧作业区班长牛国栋来不及吃饭，就马不停蹄地赶回单位，沿着700多米长的生产线，牛国栋和工友一边查看监测数据，一边研究钢带跑偏的问题。工友蓝俊杰： 我们发现一个问题啊，就是在低速的时候非常好用，但高速的时候，哎呀，仍然要发生抽带。 牛国栋听了工友的反馈，想到了一个解决思路： 咱们再把你说的这两种情况再琢磨琢磨。但是还有一种中速情况，中速情况会出现什么情况？我们这个值怎么调整？我们要琢磨琢磨这个东西。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几天来，牛国栋一直琢磨着这句话。 我们一定要以此为契机，让我们每一个创新工作室的成员引领广大的职工投身到创新的大军之中。 十九大代表，安徽桐城市喜子湖镇潘龙村党总支书记江胜霞来到了乡亲们身边，给大家吃了一颗定心丸。 土地承包挂一，产品稳定在云南320。 种植大户宋广强 给我们吃了一颗定心丸，我们将增加土地留人1000亩，增加资金1000万。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今年前9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5846亿元，同比增长22.8%，增速比前8个月加快1.2个百分点。工业经济运行平稳，经营状况明显改善，企业效益明显提高。预计4季度工业经济有望延续平稳向好态势。央广记者张绵绵报道。 前3季度，41个工业大类行业中，39个行业利润总额同比增加，2个行业减少。其中，有色金属冶炼和轧盐加工业增长47.1%，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由同期亏损转为盈利，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利润总额同比下降23.7%。工信部新闻发言人、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郑立新说：“ 随着近年来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不断推进。”还有我们工业稳增长、调结构、增效益的措施持续发力，今年前3季度工业运行啊总体平稳，稳中向好。 工业企业效益持续改善，高技术制造业主营业务收入同比增长13.5%，增速比全部规模以上工业高出1个百分点。郑立新表示，今年在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内部结构性矛盾依然存在的情况下，前3季度工业经济取得这样的超预期成绩实属不易，为完成全年工业预期增长目标奠定了重要基础。 预期啊，4季度工业经济有望延续1至9月份平稳向好的态势。企业的利润呢，也将继续的增长，产业转型升级啊，要持续的加快，行政动能的转换也将持续的有序推进，企业的发展信心也在不断的增强。 今年前3季度，全国税务部门组织税收收入扣减出口退税后为99237亿元，同比增长10.6%。数据显示，我国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稳中向好势头进一步显现。央广记者张明浩报道。 国家税务总局收入规划核算司副司长郑小英介绍说，今年以来，我国税收收入增长动力较强，反映实体经济发展态势持续向好。 2017年前3季度，工业税收增长了19.9%，改变了近年低速增长的这样一个态势。传统消费行业的税收呢，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批发零售业税收增长22.6%，体育、教育、文化艺术、娱乐等服务业的税收分别增长45.6%、34.4%、29.8%和13.2%，反映居民消费结构继续优化，消费升级深入推进。 数据显示，前3季度，高端制造业和新兴产业税收增长较快，产业发展新动能不断积聚。前3季度，传统行业税收增速回升，经济转型升级成效显现。 在去产能政策作用下，煤炭开采、钢铁、石油和天然气开采、有色、非金属矿物制品等资源类市场回暖明显，带动了相关行业税收延续了上半年快速增长的这样一个势头。 我国科学家研制的全球首款大型货运无人机近日成功首飞。央广记者潘毅报道。 这架由我国科学家研发的 AT-200 无人机是以 P750XL 为原型机进行的无人化研发设计，搭载最大750种马力的 PT6A 涡桨发动机，突破了有人机改无人机的多项关键技术。来自中科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的 AT-200 研发团队成员高级工程师何勇， 实际上彻底摆脱了对飞行员的依赖。AT-200 无人机呢，它配备了先进的飞控和指挥系统，那么在地面的指控中心就可以实现飞机的一键自主起飞。同时呢，我们这个无人机呢还可以同时控制多架的无人机，期间呢只需要监控无人机的状态，必要的时候呢由无人机那个操作手呢，飞行员呢来进行简单的操作，即可进行改变。那么极大的降低了货运成本，尤其是这个无人机的操作难度。 飞机具有货运载荷大、 续航时间长、起降能力惊人等独特的性能优势，能够在未铺筑的简易跑道甚至是土坡草地上起降运行，解决了高海拔、山区等难以抵达地区的起降问题。 昨天由中车唐山公司研制的世界首列商用型氢燃料混合动力100%低地板现代有轨电车载客运营，这是全球范围内氢燃料电池有轨电车首次商业运营，标志着我国在新能源轨道交通领域实现重大突破。央广记者杜震，唐山台记者李昂报道。 世界首例商用型氢燃料混合动力有轨电车采用的氢燃料电池技术是全球清洁能源开发利用的主流方向，通过氢与氧的直接电化学反应发电，是电解水的逆过程，不产生任何污染。中车唐山公司技术经理李明， 所用的原料主要是氢气和空气中的氧气，没有任何碳元素在化学反应中产生，所以我们这个反应产物只有水和热，是真正意义上的零排放。还有一点优越性，就是我们这个车采用的燃料电池系统，它会产生一定的热量，如果在冬季的话，我们可以把这部分热量用于车内的采暖。 列车采用世界最先进的100%低地板技术，无需站台，一次快速加氢只需15分钟，可持续行驶40公里，最高运行时速70公里，最大载客量336人，可根据运营需求灵活增加编组和载客量。 新闻动车组，中国到斯洛伐克集装箱班列在大连港开通，我国明年开始进入 5G 第三阶段测试。杨建波诉证监会案正式落锤，证监会称对违法行为绝不手软，请听报道。 我国首条直达斯洛伐克中欧班列昨天在大连开通，首发班列装载41个集装箱从大连港启程，将途经俄罗斯、乌克兰，最终抵达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发，全程运行10537公里，预计15天可抵达目的地。大连港工作人员李猛介绍， 中欧班列通过布拉斯拉发多瑙河港站，通过多瑙河的河运、当地的铁路的铁运以及公路运输，辐射整个欧洲地区，为以后中欧发展开辟了一条新的通道。 央广记者田彤、贾铁生大连报道。 工信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文库说，今年年底前我们将完成 5G 二阶段网络部分测试，明年开始将进入第三阶段测试，我国 5G 产品基本上与国际标准能同步出台。 我们想呢，明年6月份 5G 国际标准第一个版本能够出台的时候，我们的产品争取基本上能够同步出台，或者接近商用的这个产品出台，为 5G 的快速发展奠定基础。 央广记者张绵绵北京报道。 历时4年，经历一审、二审、再审听证的轰动证券期货市场，因光大乌龙指引发的杨建波诉证监会一案正式落锤。近日，最高人民法院裁定驳回光大证券内幕交易案当事人之一杨建波提起的再审申请。证监会新闻发言人高丽表示， 无论资本市场违法行为花样如何翻新，情况如何纷繁复杂，我会都将始终立足现行法律赋予的权限，能动执法，及时打击违法违规行为，使资本市场违法违规者依法该担的责、该受的罚一样都不能少。 央广记者柴华北京报道。 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主办、新华通讯社协办的中拉媒体论坛昨天在北京举行，来自拉美11国19家主流媒体及中国媒体代表50余人，围绕中共19大后中拉合作前景等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志涛、杨君天，中程主播魏东、于芳。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紧随一带一路服务全球用户，徐工集团成就装备制造世界级企业，徐工徐工祝您成功。从清晨到子夜，我们只提供新闻；从浏览到聚焦，我们只提供你想要的新闻，连接你与世界的新闻引擎。因为专一，所以专业。中国之声，中国国家新闻广播。推动进步是一种立场，